人民什么书想要了，打一电话直接送到您家， 对，免费送货，而且券上的价格也是我们的市场价，送人啊也很有面子。 嗯，好的，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4S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风轻云淡，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是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转受偏东风的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3到0下6度之间，白天和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都是4，感觉很冷。今天白天光照充足，阳光明媚，空气比较清新，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太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 小底、梅子、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 time！ 八大街酒吧里。哎，梅子， 嗯， 有一阵儿你长期出差，我们老看不见你。 嗯， 哎，那种生活你是喜欢呀，你还是不喜欢呀？ 说实话，出差吧，尤其你刚到一个地儿的时候，哎呀，那个新鲜劲儿是吧？咱们离开了自己城市，那个新鲜劲儿其实是欣喜若狂的。 嗯啊，欣喜若狂。 对，但是呢，你长期在一个地儿。还是不好，尤其出去走了一圈还是自己家最舒服。 我记得你过过一段这样的生活 啊， 嗯，不是早上起来说还没出差呢。 谁呀？我这干嘛？我还没，我天天 领导啊，还没出差呢，派任务还没出去呢， 怎么没走啊？ 是， 你说领导那个今天啊有点延误，所以我还没走成呢。 啊、 你赶紧吧，赶紧吧，下午还一趟呢，下午一趟。 我这是出差，我是拉活的，好，下午还一趟 了。你可不能延误，不是领导，这不是我的问题，天气跟我没有关系。 路不好走， 那要不然你先出下午这个，这下午着急。 我是干嘛呢？我这是。 领导，你早出来呀你！你早出来，不是领导，天气一直是这样子，我早出来也没有用。 我跟领导就不在一个城市合了哈，天什么样 你换地儿了，天津去了，天津出发行不行？ 哎，领导这是替你着想。 是，看来我们这出差不重要，今儿没把我发出去，去哪都行，只要别跟家待着。 那行，那你赶紧啊，明天你得回来啊，咱们需要你。 还差等你出呢？ 对对，明天早上回来，下午还一趟吧。 没办法，你是骨干呐。 是老骨的我干这是。 别人家不好使啊。 就你好使啊。 真是，可钱我可没别人拿的多呀。 谁说你有补贴？ 出差补贴呀， 补贴全买鞋了。补贴， 你别买那好的呀。 好 啊，那什么，下一回这差可好？ 怎么老？ 你最爱去的地儿 哪儿啊？ 哈密。 我记得你爱吃哈密瓜吗？ 啊，真是哈密， 是不是？ 是是是。 这次待的时间短点啊。 多长？ 一天半。 我天，够来回吧？ 你回来啊， 头啊，回来。 您说我爱吃哈密瓜哥，您怎么没想我爱吃炸酱面，您让我跟家待会儿呢？ 有，你不后天说上午让你能待半天吗？ 啊，就吃个炸酱面我就得走。 走这回不远。 这回是 密云。 密云哪出差、 啊？你认为这就不叫出差了是吧？ 这密云也那我都哈密了，我还怕密云呢？这可不是不叫出差 吗？就那天俩密。 那一天能回来吗，领导？ 哈密，你飞回来不是晚上八点吗？ 啊， 你受累跑趟密云。 啊， 反正机场也在北边，离密云近。 是，反正我已经习惯了，倒是。 再转天早上那飞机你可别误了 啊！又去哪儿啊？ 近，这回近。 这回是？ 就去趟河北就行。 河北。 哎，快去快回啊！ 河北， 快去快回。 就俩人时间是吧？那回不来。 下午还得开会呢。 您说这单位这什么单位？ 可别迟到啊！ 是这单位好像就我跟领导俩人，应该是。 你还挂钩呢，别迟到。 我不是上班，我是碎催，我觉得。 完了，你歇三天。好啊，歇三天，你赶紧打票啊！ 这三天就是买机票似的， 打火车票啊，打火车票， 打火车票， 还机票，我还想好了，这是 广州。哎，可是你这么多里程，你知道你想过吗？换一个什么VIP 的贵宾厅，是不是？这我领导我们不跟你抢。 是，您是您都没去，您抢什么？还 VIP 的火车站有什么 VIP 的？ 抢你这老子啊！这不还是为了咱们公司好，公司好你不就好了吗？多挣点，你吃什么不行？ 我怎么没觉得我好？我觉得公司好了，我活更多了，就是挣的也不多。 公司的业务拓展的更宽了。 你别急这两年嘛，你下十年你看看。 下十年， 咱公司到时候没准上市呢。 您还没上市，我先上天了呢就。 得，到时候这个年终咱们抽奖，给你抽一20寸的箱子，好不好？ 等会儿，这年终我拿点东西还得先抽奖。这抽中了还24寸的箱子， 20寸，人家24寸 了、啊，我还想大了，20寸的箱子 随身带着走， 20寸箱子，这还得故意得让我抽中了，因为明年这出差还好办是吧？ 到时候想你拉这20寸的箱子， 每天晚上我都打鸣、哎、这箱子， 给你万向轮啊， 万向轮是哪都能转 啊、哦，对，干嘛可着我一人使？人都说这羊毛可一个人薅呢，能行吗？ 他没有你干活利索， 嗯， 脑子灵活， 没腿脚快， 对对对。 我考虑过的，为什么买20寸的呢？ 嗯、 一年四季的衣服、啊、都能装，而且还能放一双鞋。 一双可不够吧？这么跑， 倒着穿呢，倒着穿呢， 还倒对，还倒着穿呢。 回头咱们公司发展好了，让你住4星级的。 现在呢？现在那个 现在都是前进旅馆啊，什么招待 先忍着。 嗯、 那您想想，你住宾馆你不花自己水费吧？啊，有人给你打扫卫生吧？ 那管什么用啊？我跟家也不自己花水费，我也有的是水吃。 你不是你在家你得花钱吧？ 没事， 洗回澡你水表通通通的往上走啊。 我多脏，我这个那么洗。 你这拖鞋有拖鞋吧？毛巾有毛巾吧？ 啊，在家都有、 哎。免费看那些电视台， 咱们 在家收不着台。 您行了吧？我还在外面有功夫看电视吗？我到那这店就第二个地儿了，看电视了。 好，下回给你出差多留出一个小时让你看电视， 行了吧？ 你不是还单身吗？ 单身也不能这么，更没工夫搞对象了。 你这没准路上你碰上那个姑娘，俩一块坐火车。 对呀，再说火车上那么些乘务员呢、嗯， 飞机上有空姐， 是 那空姐多漂亮。 您说我天天这么跑，人能瞅上我吗？ 那怎么瞅不上？ 你混个脸熟去。 对呀， 对我跑那儿混个脸熟去， 给你改大座不要钱， 是也不露脸的。您说这事儿，哎。 但是咱们得说，维子，这个虽然是工作忙，记得晚上还是要跟家人通电话的。咱们公司企业文化呀，是特别有爱的。 是是是，我们家都不接我电话了，已经。我们家说了，什么离开这公司，什么再联系家人。 你先等一下啊，这个小妹儿有个问题要问你。 小妹儿。 小妹儿， 小妹儿还是小妹儿啊？ 哎哥，南方航空公司是2号楼还是3号楼啊？ 二楼 二楼啊，哦行嘞。 你说我多熟吧，我这个我都快能跟机场上班了，我已经。 等会儿，哎小李问你个问题啊。 哎。 啊哥， 哦， 那个南京是什么好吃啊？ 南京鸭血粉丝汤。 特产还有什么可以往回带的？ 盐水鸭。 盐水鸭啊，好嘞好嘞好。哎等会儿啊。 我这一活地图不行我。你说我这什么工作呢是？ 小张问一个啊。 小张。 K 字头是特快吗 ？K 字头是快车，T 字头是特快。 好，还有几个还问的吗？ 别问了，那还干嘛呢？我好有咨询费没有？ 那走，咱们聚餐去了。 好 ，T 字回来开会啊！ 哎， 维子，想怎么着？ 今年啊，我想公司赶紧倒闭，要不就把我开了吧。 你想没想过，你们公司有一点女的多呀？ 我没想过，根本没有打交道的时间呀。他们都在公司，我老在外头， 个个都是超模。 你跟我没关系，我都没瞅见过。 嘿，王大磊应该到你这公司来。 大磊，你明年的最大愿望是不是来我们公司上班来？ 我要求内勤。 啊，不行，内勤那个打得厉害，你挤不上。 就我这块没有竞争，你知道吗？ 哎，刚才说了长期出差的感受，希望明年。 谁说了？不就我说了吗？ 来，希望新的一年像你这样的朋友们能够多过上安稳的日子。 生活都不安稳了。 是 幸福就是该结束的时候不再强求，在你应该珍惜的时候学会别无所求。幸福就是去包容，却从不会遗忘自我，懂得爱自己才更加辽阔。 后海、前门、大栅栏，搜狐、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 小花。 老爷， 新年好啊！ 新年好啊！ 哎，祝贺大家！还有口音，这应该唱出来的。 新年好啊！ 新年好啊！ 祝贺大家 新年好啊！ 怎么了？你们都是受风了，是有病了？ 没有，一种问候，来自内心的声音， 这个、 真诚的问候。 这个 新年好， 我不适应。就咱们北京人也好，中国人也好，一般很少有这么热。过年好有，你看春节有，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很少见面。新年好啊，新年好啊。 问题是这个，问题是咱们之间互相骂惯了， 啊， 所以呢，突然问好呢，显得有一点虚假。 新的迹象 就不知道对方这招儿打哪出，是吧？ 也就是说，今年咱们和谐了， 对，和平共处。以我为例吧，今天我对你们就格外的客气。你们的乱吃乱摸乱动，我也 等会儿，等会儿， 乱吃啊无所谓， 乱喝也无所谓， 乱摸乱动，我们乱摸什么了？ 就摸什么了？ 好奇心太重，什么东西只要照着呢，非得打开看看，掀开看看。 什么东西？ 里边什么东西啊？ 就是说，但凡有个帽子，比如你戴一帽子，我得掀开看看， 看有头发没头发。 反正我跟你们说，就是胡同里面现在对你们都已经严加防范，在心里。 我们怎么了？就遭人防范？ 不是。 小柱这不就出事儿了吗？ 怎么了他？ 按说大新年的不应该说小柱什么的啊，但是不是我编他，我说他是他自己惹的事儿啊。 他惹谁了？ 他呀订去昆明的机票，特别高兴。 还是躲事儿去了吧？ 不是，他订机票这不好事儿吗？ 啊，挺开心的，我玩了昆明。 我觉得这是疯了，真是疯了，这没去过是怎么着？ 这到处显摆，我昆明有那么一场。 什么呀？有一场什么呀？ 学。 他还有个学。这是我来我家看多了， 不是哪儿学了这么一个词儿？什么，嗨智， 不处 老的那个情景喜剧《我爱我家》有一集和平会演出， 就把那些词儿给弄来了，什么又嗨智了，又怎么样了？后来，哎呀，就是说的天花乱坠的。 但后来好像和平是让人给扣在外地了。 要说去没去？ 小柱，我觉得可能也是被人扣在外地了。说从昆明就要回北京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 不让回了。 发现自己的机票上名字上有一个错字， 名字上有一个错字， 他不是英小柱是这个大小的小吗？ 啊， 结果呀写成了英大小。 哎呦， 他原来想写大 字错了俩呀， 大小的小，哎，不就错一个，他把那小字只不过往后挪了。 哦，那也不行啊。 估计啊可能是朋友帮他定的，比如说人家说哪个小字啊，大小大小， 我觉得吧， 那人一听哦， 除了 大小， 咱们仨这种朋友，没有人这么缺德，你知道吗？ 我就想说，这给他订机票人是只买回来的机票，没买去的是吧？ 去时候没事儿， 这去时候没事儿去了， 去自己订的，回来以后觉得在那儿成腕儿了。 找一场学成腕了， 自己不能订机票，非得找一助理是什么的？ 倒霉就找一助理，这个 没 就以他这种感觉找一助理， 没这助理没事儿。 殷小柱，你说会什么？在外地还有演出，我都新鲜。 哎呦，这不就让他助理他了吗？ 这不也就背背乘法口诀吗？ 这也能演的？ 哎， 一般背什么叫腕腕乘以什么都是狗演这节目？ 没有，一般乘法口诀都是这么背的：一七得七，二七十四，三七四妾，这样不好，花钱。再多养活不了， 谁知道呀？结果呢？现在一时无法登机，打电话向我求救。我说管不着啊，我 多新鲜呐！ 我又不是 他登不了 地片的， 哪片也不行啊。 对啊， 这得找那个航空公司， 是啊。 哎， 完了以后营养柱就问了，说可以修改，可以修改。 修改什么？修改 就你这名字是错了吧，你不叫英大小对吧？ 多新鲜的，谁起这倒霉名字。 好， 英大小 可以改，你了给40块钱。 哎呀， 你 了 改， 你了 叫自愿改名费。 哎呦， 这个人家还说呢，其实您乘客这名字错字已经是两个以上了，你们叫英小柱吗？您现在的名字叫英大小，两个字儿都错了，其实是无法更改的。小柱不依不饶啊，我占一小字儿，我这小就是挪后边了。 对， 看我占这字儿。后来人家说得，那就40，您给钱我们就改。 那给钱改呗。 对呀、啊，40块钱。 英小柱有点生气。 这生生什么气啊？ 这家伙，这狮子大伸手啊！ 等会儿。 我就没听说过这么句话。 这句话呀、啊，别的单说，这句话特别可乐，而且特别可爱。 嗯， 狮子大伸手，那狮子长得哎， 不是狮子 长得。本来是摸着小狮子和摸球的，这手给腾出来了。 手要钱的狮子是吧？狮子就没有大手， 那 还大伸手。狮子嘴大，那叫狮子大张口。 嗯， 哪有狮子大伸手的？ 小猪可能也气疯了，给。说40块钱，我一个学多少钱？我治多少？我治多少？ 40块钱都挣不下来，还买机票自己去？哎， 我就很疑问，英小柱怎么在那边还成的腕儿？成腕儿就挣40块钱？ 英小柱的话，你能全信吗？是不是？哎、 他是折合成60年代的工资，那么算的可能是， 那是不少了。 现在人家遇到事儿了，你瞧你们俩挤得人家嘲笑人家，嘲讽人家啊！ 本来就是 你们有这个好心，你给人转40块钱。新年了，2018年， 你是不是过哪年都已经忘了，小花？ 2018年，哎呀，时间过得太快了，怎么这17年一出溜就到18年了？ 那你得问你自己怎么出溜的。 我是真的没想到，这太意外了。 他要是不到18年，就我们该意外了。 你出20，你出20， 那你呢？ 我凭什么支援他呀？ 哎，是不是哥们儿了？ 我又没到那儿成腕儿去。 他要没挣那40， 我知道你们就是认为小柱他准有40块钱， 多幸 运，就是在这装穷，是不是？ 没有40块钱赶上昆明。 哎呀，我是这么安慰小柱的，我说小柱啊，就这40块钱不至于，还要管这么多街坊借钱，那街坊们年初都躲你， 为40块钱都躲去了，这些街坊穷到什么地步？ 街坊们也不容易啊，对不对？这一年年底事儿那么多，哎，这个感冒的感冒，发烧，是不是？好不容易这新的一年一切都好了。你这上来就借钱，再说了，你知足吧。你像你这个航空公司呢，改名费才40、 啊。 据我了解，有一个改名费50，还有一个100多，你算的哪个合算？你好，柱啊， 他不也没买那机票吗？关键是， 你得这么说呀，这样他听着舒坦。 对，你得这么，那你听着更舒坦。你买张机票是不是得上千呀？你改名才花40。 哎，大雷，你这个方法非常好， 是吧？ 我还跟他说，你去昆明 还 扬名立万， 你还雇了助理，对不对？ 你 助理自己掏钱给你买上千块钱机票。 英小柱必须得改过来，要不改过来，这腕儿都白成。 英小柱一下想通了 啊！ 该等飞机上啊，一查这个网络，听说有几个航空公司啊改名不收钱，他悠我， 赶紧改订那几个航空的机票。 他已经把这个安全带已经弄好了， 赶紧解开啊！下飞机找助理重新订票。 还千万不能写对了， 为把这便宜再占回来。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至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小底英明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来街酒吧里。我听说小柱最近好像交了一女朋友是吗？人家那女孩可跟我说了，说你挺强势的。 你把这女孩怎么了？ 当时给我乐肚子都疼。 坐堂 食，这一定是强势未遂。强势未遂不算罪。 法理也没有这条啊，别紧张。 我就问他，我说那怎么强势了呀？不用特别细节啊， 旁边没法挑。 对， 他说了，要就是不许我提别的男人，一提就炸。 哟，还带着一个人来 啊？我说就这么一点吗？吵架吵不过宁小柱，说宁小柱边吵边讲道理，最后我都懵，就是那女孩说的，最后我都懵了。 这讲的是什么道理？ 宁小柱觉得自己的话就是圣旨，我也得听，我也得执行， 左转都不成。 然后呢，还说宁小柱呢傲娇的要死，还死不承认，戴着命令的面具，别别扭扭的关心你。 怎么傲娇的要死？ 傲娇傲娇、 哦、 就比如说王大雷，你就是那姑娘，戴着命令的面具，别别扭扭的关心你。我来演示一下，滚！ 哎， 天这么冷，穿什么袜子？ 这不像是关心我，他意思天冷不让穿袜子，冻死我！ 你犟什么嘴啊？跟你开玩笑的吗？哪儿那么多话？我就问你，天怎么冷？你穿着毛袜子出去冷不冷啊？里边 不冷啊，是不让穿不让穿啊？ 你没给谁看？ 不是我穿袜子能没给谁看？撑死都给足底的看。 这大风一吹就直透了。 看来我这袜子质量实在太次了，我还是汗脚。 我没说清楚吗？透了，还得别别扭扭关心。 强势啊，我没看出来。 其实关心上，你也是多穿一点暖和。 那他就不会像正常人那么说话。 不会说。亲爱的，我给你准备一个围脖，把你围上。 把我围上。 外面冷，你我挺担心你的，怕你冻着。他不会这么说话，他都是那种歪着斜着横着愣的。 切，就这个是吧？ 强势吗？ 哦。 哎，女孩说了，她有人说，没事，亲爱的，有我在，别怕，有我呢。当时给我暖哭了都要。可是，当我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哪儿啊？ 在哪儿啊？ 总是不在你身边。 就是说大话值小钱儿， 切， 说够了吧？ 嗯， 王大磊， 嗯， 咱俩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吧？ 应该算。 你说实话，我强势吗？你说，快点说，现在就说，我强势吗？别想，快说，我强势吗？ 反正是你现在就不弱。 这个是什么？ 嗯， 醋海声波，你明白了吗？ 谁啊？ 哎，就是有个别的女孩，别的女孩喜欢我呢，她就生气。可是别的女孩不喜欢呢，让她喜欢吧，她会觉得自己配不上我。 哦， 所以呢， 哎呦，怎么这烫着了，小胖？ 呦呦呦，真是烫着我了啊！这话大开水似的。 大开水？ 什么叫大开水？开水我明白，大开水我就不明白了。 加大就说它能开到150度了。真说割舍不开我，你就直接假当说王大磊又不是外人。 真是个大笑话啊！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 情商低吧？ 这个小柱。就在你这儿不强势，要这么说你们俩还真是，哎 哎，你跟李大红也是早就应该成了。 什么叫早就该成？我说什么了？ 好有底吗？ 我都说了挨一下，你们俩都好有底下救我。 挨都不能挨，就这情商，这能凑合吗？这 怎么能凑合？ 也不是说宁小柱多次啊， 当然确实扎手， 但是你就说宁小柱有时候聊天没法聊到一起去，告诉我说那天听歌了，歌词描写的非常抽象，我说哪首歌呀、啊？他就说。流着泪的你的脸倒映整个城市的灯火，他就问我，你说这姑娘脸得多大，得倒映出整个城市的灯火。我还有一首歌， 嗯， 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听过吧？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 哦、 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完了他问我，小花你选一个。我说什么？他说你选一个，四种可能啊。 A 阿杜是补胎工， B 阿杜是排气管， C阿杜是流浪猫， D 阿杜是碰瓷老头，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你选一个，阿杜是哪一个？ 这是什么题目啊？这是 就是什么，这只不过说啊，我和小花在一起缓解这个尴尬局面。 我就更尴尬了。 我强势吗？我逼着你选那题了吗？没有。 新的一年对你们的祝愿就是情商高一点。 我觉得我情商一点都不低， 势头弱一点。 小柱说你呢，说你要势头你就弱一点。 有爱就有从容，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毕竟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为何你